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成功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这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通信卫星。近日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近70%白领午餐平均消费都在20元以内，白领们午餐支出普遍拮据。近日，夏威夷火山口喷发的熔岩已经流入太平洋，熔岩遇到海水将产生高温且具有腐蚀性的气体熔岩物霭，这有可能危及当地人的生命安全。欧洲最大的联航公司瑞安航空2017年乘客数量破纪录，年度净利润达到14.5亿欧元，实现了10%的利润涨。从北京密云区民政局获悉，50家村级医养结合设施建设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已全部完成，目前有23家开工建设。北京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日前发布消息，在全市范围内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达202.18亿元人民币，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侨联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与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共同举办的中国海归群体与改革开放40年2018第四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将于2018年5月29号在京举办。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悄悄问叫你出来，

凄凄惨惨爱里受伤，惨惨切切里的思量，两盏灯就像心慌慌，就是相识咫尺天涯。流言把我的声音